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两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你给我唠俩汤圆，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 哦， 连马走道都卖方布。 把云南取走， 我们这归牛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陪您度过这段快乐时光的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方清平甄奇。 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清平。 哎呀大家好，又跟您见面了，我是甄奇。 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这瘦子辈的演员当中德高望重的张寿臣先生，那么不知道是否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瘦子辈的演员？ 有啊。 谁呀？ 你看有一个瘦子辈的演员，大家既熟悉又喜爱，到现在人们对他的作品还津津乐道。 赶紧说说他是谁。 马三立。 哦，原来马三立先生不是这三字辈的哈。 什么叫三字？哪有三字辈的？他就是属于瘦字辈的，但是他名字里没瘦啊，属于那一辈分的。 哦， 马三立出身于相声世家。祖父马成芳评书演员，父亲马德禄是相声八德之一。他的外祖父是谁？相声的前辈艺人恩旭。他的哥哥马桂元，著名的相声艺人。 对，看来这马三立老先生确实是出生在相声世家呀。 没错，马三立12岁就跟着他爸爸学习相声，后来呢拜了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在北京天津一带表演，是火爆的天津的武当相声之一。解放后呢，他积极编演新节目，他的买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晚年呢，他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深受听众的喜爱。尤其是他晚年编演的那个单口小段，像什么逗你玩、81层楼、家传秘方什么的，更是广为流传。我们许多的青年相声演员都是比较喜爱模仿马老的表演，甄奇就是其中的一位啊。 您看他不我这来了、 哎、咱们让甄奇模仿一段马三立好不好？ 没错没错，既然甄奇来了也不能让他闲着。 哎呀，我说清平师哥，没你这么坏的啊！听众都懂相声，您说我哪敢随便模仿马先生啊？ 哎，我告诉你啊，这是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你就别客气了。 对啊，再者说，这么着，甄奇、如果你今儿表现得好，模仿得像，明儿的节目全部由您说。 哎呦，太好了，那明儿您不用打车来了，那我就来一段啊。不过听清平师哥这么一说，这马三立为什么长那么瘦啊？因为他是瘦子辈的。 哎， 咱就说两句啊。 嗯， 好。 很长时间了，没跟观众见面了。

我是您的朋友雅娟，还是我们的两位座上客甄琪、方清平。现在有请甄琪给大家介绍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其他瘦字辈的演员。 嘿，您看这问题给我提出来了啊。 那是， 其实我们大家熟悉的瘦字辈演员挺多的，您比如侯宝林先生捧哏的那个郭启儒，还有天津的郭荣启等等等等。下面呢，我就着重介绍一位常连安先生。 为什么要介绍常连安先生呢？ 哎，我们知道啊，常氏是相声界大家族，如果评选一个家族中相声演员最多的，那常氏家族是当仁不让。常家人呢，先后四代都说相声。接下来我们就请方清平老师来列举一下这四代中的代表人物。 哎，甄琪，你这报复心可太强了、 啊、谁让您刚才考我来着？ 你以为我说不上来呢？ 能说吗？ 常氏相声的第一代啊， 嗯， 常连安。 嚯， 第二代常宝坤。 可以啊。 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是常宝霆、 嗯、 常宝华。 嘿， 第三代有常贵田、常贵生。第四代有常亮、常远。 嘿，您别说，他还真知道啊。 这能难住我吗？ 对，看来人家常家相声还真是不少。 那其实刚才啊，清平老师列举的只是常氏相声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其实常氏相声呢可远远不止这些人。有人开玩笑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连常家那耗子都会说相声。 这有点夸张了吧你。 哎，我觉得呢，这个常连安先生以前呢是京剧科班出身，因为嗓子倒仓了改行变戏法，后来呢生了大儿子常宝坤，爷儿俩就合作说相声了，再后来就被张寿臣收为代拉师弟，从此成为瘦子辈的演员。那会儿是1938年，常连安先生在北京创立了启明茶社。好，这在相声历史上应该说记上了浓重的一笔啊。这个茶社几乎集中了当时所有的优秀的相声艺人，也培养了许多相声演员，像什么张寿臣呐、刘德志啊、于俊波、王长友、罗荣寿、刘宝瑞、谭伯如、郭荣启等等等等，就先后在启明茶社里演出。启明茶社呢，也培养了郭全宝、常宝霆、常宝华、苏文茂等一批当时还很年轻的演员。另外像马季、李文华还没有进入专业队伍以前，都是泡在启明茶社里听相声。因此这侯宝林先生就说呀，启明茶社在相声历史上有一定的功绩。 行，这一堆的介绍也算够完整的。介绍了这么多，我们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常连安先生说的单口相声《山中奇兽》。 我八岁那年呢，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我这记着呢。这是怎么当的事儿？这是我们老家怎么一当的事儿？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市海儿石头县。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啊，我这么琢磨着呀，我们那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儿啊，竟是山，竟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十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们俩呀60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那么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俩钱啊，买了一头驴，我们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呵，这驴好，粉鼻子粉眼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缎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他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嗯，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得意啊，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在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缸了，这个驴呀、啊、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